欢迎做我卡周报，我系杰德。 各位末日， 今日2022年8月4号星期一，风雨飘摇啊！不论日本同香港都系，日本就打风好就打唔成，香港就落咗成季8月零八五百度。 呢度系我卡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C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咁咧就正题先啦。首先讲一单富文，关根明子癌症过世。咁伊位声优咧，对我对佢嘅唯一印象就系咩咧？新條回憶裏面嘅完美碎， 其實佢 又唔算好老牌聲優，因為佢係睇資料咧，佢係1989年先第一次演出嘅，今年先65歲，其實仲算算年輕啦，又未知好老。而俾佢比較多人認識就翻佢老公柴田秀盛，佢老公又好有名啦。嗱啲新條回憶先啱，又咪重製嘅，即係叫 係重製 重新揼咗出嚟啦。 係重製， 咁佢就走咗啦，唉，幾遺憾咯。 嗯， 即係嗱啊。即系佢，大家对佢嘅记，因为佢唔系好有名嘅，大家净系记忆就咩《心跳回忆》。 嗯， 佢亦都冇演咩特别嘅角色，睇翻佢资料落去，都算唔系好红嘅声优啦。不过都系旁白多嘅，就好多旁白嘅主要系。咁就祝佢安息啦。好啦，咁今个礼拜咧就好有啲叫咩周年嘅纪念啦。首先就系冇 Atomic 就20周年啦。哇，眨下眼就廿周年呢套。当年我哋睇呢套，当年冇签名系列，仲记得当时咧喺时候喺度屌鬼，话佢旧话乱咁乱晒大龙，跟住冇月签名，即系冇 Tommy 啦。 嗯， 好啲，但都系有问题嘅。结果都冇第三出啦，都冇饼啦。跟住成个制作组就转咗去做 Love Live， 结果就变咗而家咁样。 即系呢套嘢就系新 YC 开始尝试去做美少女动画嘅产品嚟啊嘛。老实讲，我当年呢套嘢我系完全冇兴趣，但系我嘅记忆中就你哋睇得好开心咯。 但系吉野云行啲风格咯，第一季又系冇我 Tommy 好啲嘅，相对好啲嘅，但系所谓叫有冇比较冇伤害，我只系叫做相比较下，即系话 OK 咯，好过第一季，好过My Hero第一季咁样咯。咁呢套嘅 OK 嘅，我觉得系好得嘅，睇得落嘅。第二个系相对嚟讲，同埋难得地就佢嗰时就系叫做咩啱出道嘅小清水阿美咁啊，阿大清水阿美出道20年啦，而家眨下眼几快嘅时间咯。 所以就嗱呢套有唯一嘅感觉就系已经过咗20年咯，即系当年系追住噶嘛，即系你哋啦，我冇份追，而家咁样眨下眼啊，20年啦已经。 谂下，但因为呢套嘢，所以咧后嚟新 Y 市先开始走去拍美少女动画，亦都先后有后嚟嘅 Love Live。咁其实我觉得系有意义嘅呢套嘢，同埋都冇咁衰嘅。而家睇下佢今年20周年有咩新嘢 reboot 啦，我觉得基本上唔多可能，因为呢个制作组净系 Love Live 嘅相关工作都基本上都唔得闲噶啦。最多系 MV 啊，诸如此类啊，或者搞啲咩网上活动啦，重拍重 reboot 重开呢个企划或者嘅新作，我觉得就可能性就好低噶啦。 亦都冇乜必要啦。 咪咯，佢当然又唔系特别红，你即系嗰阵连 Winkin 都未同契啦，冇玩啦。Winkin 咁红啊，而家都未有咩新企划出嚟，净系可能会搞下活动啊，开舞台上下台啊，咁去宣传 event 咁样咯，系顶尽咁多啦。 好啦， 跟住金牌得主第二期， 比想象中早，但系有二期就真系唔系好意外嘅。由佢出之前到出嗰阵时嘅表现，到后边嘅评价都唔差，一路都唔差嘅。咁啊，所以佢有二期系并不意外嘅事嚟嘅。咁下年嘅东方。即系2026年嘅头啊，年头先会见到佢，咁都要啲时间嘅， 冇快噶啦， 算快咯，比想象中快。原本预期佢冇咁快噶嘛，咁因为佢啱啱完嗰阵时又未马上有消息咧，本来会估佢就算真系有都有啊，都会比较迟噶嘛。咁而家都唔到半年啦，咁样啦。 咁好啦，跟住咧就系啲游戏消息啊。首先就下一单其实都几搞笑嘅，就系 Sony 告鸠腾讯，话腾讯只 game 抄佢。放映起完抄嘅地 系终于系起诉啊！老实讲，啱啱佢出个年度嗰阵时，已经觉得哇，你唔使抄到咁捻尽啊！即系因为大家都知道，腾讯系好中意抄人啲 game 噶。即系呢样我真系唔怕腾讯真系告我，因为反正系客观事实，佢系乜嘢红佢就会出只类似嘅，可能也许未必只 game 可以打低原作嘅，有时会出现惊恐嘅状况添，亦都可能就系出完之后冇消息。即系基本系乜嘢红佢就抄乜嘢噶啦。 因为我听个古仔，我听个江湖流传嘅古仔话，腾讯偷去搵 Sony 话，我出只咁嘅 game， 有冇兴趣合作？跟住 Sony 条气，我顶你个肺啊！你抄我只 game， 跟住手上问我合唔合作，跟住真系告鸠。 我呢个喺无耻方面，腾讯认咗第二，真系冇乜人敢顶认第一噶啦。咁啊，系 咪咯？ 即系好认真嘅佢。 好多时佢都会真係会直接係碰瓷式抄袭，即係呢嗰种呢就係乜嘢红佢就拱一隻，可能係当时而家我哋见到嗰个係概念图啦，纯粹係个就拱个好相似嘅概念做出嚟，然后开项目去做一隻同佢好相似嘅游戏，因为佢根本就唔怕你话佢抄袭。 因为要告好麻烦㗎嘛，呢啲嘢你知㗎啦，一告呢啲嘢话。 唔止麻烦，佢就係要做这一模一样嘅嘢，然后靠佢个段亿计嘅用户个体量去压死你。呢样喺游戏界反未必咁多见啦，但係喺软件界 software 啊新创呢啲嘢呢係经常发觉。即係由十几二十年前，真係廿年啦，又系嗰阵时开始屌腾讯，其中最屌嘅紧要嘅原因就系呢一样嘢，佢会搞死晒所有新创公司。当年咁样讲啦，而家就其实呢样系咁嘅情况。有乜嘢新创嘅，你就过唔到一个坎，就系、是腾讯要么你就系俾佢攞旧钱再抬旧钱走人，要么就系你唔抬钱走人，然后佢抄鸠你，然后用个体量压死你，跟住你钱就攞，人财两空。即系我只能讲米哈游系其中极少数嘅例外，真系只有极少数系好似米哈咁癫，当年拒绝收购，然后可以做起嚟，然后可以打赢腾讯。啊，当然唔系指业务上边啦，系指官司上边咯，系绝无仅有嘅例子嚟嘅。咁啊，所以佢之后抽你就抽你，制作人咯。腾讯就系咁样起家啦，大家都知啦。腾讯最起第一个起家嘅产品叫 QQ。当年咪就系抄 ICQ 嘅咯，佢从 Day One 就系抄嘅咯，所以佢而家只系话 Sony 唔捻影佢啦，告，即系因为佢已经唔系咩玩法冇版权什么啊，而系讲紧你连个美术图都抄足人哋啊，大佬，即系但我之前都讲过好几次噶啦，玩法冇版权冇得告，但系画出嚟嘅美术图就系有版权可以告噶嘛，你连呢个都抄过十足咁滞，大佬，即系唔喐你喐边个啊，大佬，真系唔好以为你够大就得噶啦 ，Sony 都唔细啊，大佬， 唔紧要，我就呢两间公司边间公司仆街我都冇所谓。 哇！咁呢两间剧拍起嚟，我梗系支持索尼嘅，毫无呢、这个毫无悬念嘅。虽然索尼做晒好天，我哋都嗰度沉噶啦，但系两间一比，都仲系有个高低之分嘅咁样咯。 随佢中意啦，反正有句、哎、 要大镬过腾讯咧，只有网易咯。即系下位帝王之中，佢又未算到最下位啊！腾讯、不过就同 Sony 比都 Sony 都唔系好噶啦，但系点都好过腾讯一班嘅咁啦，最少人哋冇抄嘢啊嘛。 哎、算啦。 咁另一單都係抄襲相關嘅 Pokemon Trading Card Game Pocket， 總之就係佢手機 game 嗰只啦 ，Pokemon 啦，其中一張新卡鳳凰，直情係接近 copy and paste 人哋張圖，仲要係人哋嘅同人圖嚟嘅，官方抄同人就有啲難睇啦。不過就調翻轉呢個九成係畫家嘅問題，因為呢啲嘢呢啲圖通常都係外包俾啲畫師噶嘛，然後畫師交咗張嘢出嚟。即係如果收圖嗰個咁啱知道見過嗰張原圖，咁都仲好少少啫。咁冇見過嘅話，其實 唔奇啊，冇見過。 因為好大程度呢啲靠自律嘅咋。咁當然佢要理論上佢要做下盡職審查嘅，走唔到咁咪都冇辦法噶啦。即係好即係之前我唔記得邊檔嘢，好似就係網易嘅類似咁嘅嘢。其實我都有講過啊，呢啲嘢係冇錯，你係有責任嘅，但係你係真係好難避免嘅喎，呢啲嘢一樣情況啫嘛。尤其是對方有心全心去呃你嘅時候啊，即係除非佢話聽。当初我话先同你听呢张抄边度嘅，你自己睇路啦。然后老任收咗，你信唔信啦？我就唔捻信啦，老老实实。即系所以呢次就咁，佢就将两张涉事嘅图就落咗架。咁啊，而家你会见到嘅张咧就系coming soon， 而且因为张卡嗰一 pair 啦，影上咗先啊嘛。所以而家你如果你抽到张卡嘅话咧，你会见到嘅就系就咁写住 new as coming soon。乜字都乜嘢图都冇嘅，我谂紧，喂，你攞张官方嘅去顶住先都得啩，真系难睇啊，真系望到都咩啊！啊，呢啲意外就三五不治噶啦。 算啦，就已经有佢啦，依就不过隔咪其实唔系，不过间唔中有嘅，讲起间唔中有嘅，虽然唔系多啦，哎呀，硬系有啲嘢嘅发生，不过近年少咗啲咯，但系未止冇嘅，不过有时唔讲解啫。 好啦，咁啊，继续都系 sweet 嘅新闻啦。 咁咧就 sweet 咧就六月冇买啦，四日就买3万10万步，好啦，咁咧就由发售到而家我哋录音嘅时候咧买咗几多步咧？600万步以上。 佢个计数啊计咗7个礼拜，因为财报要时间啊嘛，少差咗个礼拜嘅，咁 系咯。跟住咧游戏方面就买867万套， 基本上咧就破晒所有记录噶啦，唔使问噶啦，呢、這个就系、 是。嗯，虽然都系之前嗰个情况啦，就系啱啱发售个表现完全睇佢功课量嘅。当然我唔系话睇衰佢，我只系话呢个记录要突破咧都几困难噶啦，真系。 因为林天堂系够储咗成年货先掟出嚟噶嘛佢。 而且仲有唔少人咧，仲系其实仲观望紧啦，因为毕竟即系尤其是嗰啲本来就有，而家我发现系多咗炸咧。本来冇 Switch 嘅人咧，都喺度十五十嘅，啊，要唔要买部 Switch 2咧？有啲咁嘅声音冇见到咯，即系几劲噶，真系冇讲笑。即系因为买咗 Switch 嘅人咧，就唔需要有机都可以升 Switch 2噶啦。之前讲咗好多次噶啦、，Switch 嘅机能本来就已经系杂杂地噶啦，有啲游戏你唔需要做任何提升都好啦，都已经实实际上有提升到嘅。当然最恶名昭彰嘅就系、是。博金文注册啦，我就再调一次 game 翻。佢啲咁嘅机能，如果唔系有 Switch 2嘅机能嘅话，佢窒即系窒捻到仆街。不过唔算啦，唔讲咁多啦。咁总之佢而家就个势依然系大好嘅，1000万真系手到拿落去啦。系差咗要几时？即系佢估计就系今个财政年度可以卖1500万部。之前都提过啦，呢个系一个低估嚟嘅，即系保守估计嚟嘅。佢应该话估计得比较保守啦。后尾嘅情况其实已经系比佢所估计嘅要乐观嘅啦，所以随时可以挑战2000万都唔出奇，一个财政年度之内。 只有旧基数供应嘅话。因为日本其实而家仲系紧张嘅，即系唔系话即系未去到话要买到嗰个地步嚟嘅，都系嗰啲咩啊？新货到期未定。总之有咩有货入嚟买啦，冇货都冇计嗰只。 未到非常饥渴，但系 keep 住就系唔系好够货。呢边嘅情况都类似嘅，就佢未到买唔到，但系你要可能要行多几间，或者要食骨。加价就好似冇人敢加价啦，但系主要系食骨咯。即系总之未到供应好充分啊，咁样嘅程度咯。而家暂时仲系。 系啦，同埋就系补充一点啦。咁咧最完全唔意外嘅，最好买 Switch 2游戏就 Mario Kart 啦。因为全部根基版，所以咧560万部机即第一个月啊，就500几万部就系全部系 Mario Kart 咁样，基本上就一逢星人手机咁滞噶，97%。咁就讲到 Switch 2咧，就讲下啦，都几突如其来嘅。上个礼拜四突然间宣布话 Nintendo Direct 就第三方厂商版本， 都差唔多时间噶啦。 咁今次公布嘅游戏方，即系全部第三厂啦， 主角系嗰啲第三厂咯。 咁我随便讲下啦。首先 Modern Story 3、就2006年， 佢本家就 继续俾人肥紧啦。 佢本家俾人屌到开翻另一回事啦。呢只物语嗰边系比较Q 版卡通讲生态少少各种嘅 spin out 咯。其实唔算好多人玩嘅，老老实实。不过就都算系有少少力嘅第三方啦。即系之前都一路讲 Sweet 都好似第三方全线扑食咁咯。咁我谂紧，喂大佬你第三方全线都系旧 game， 点有乜办法唔扑食啊？你唯一少数嘅新 game。都本身嘅質質素都唔多掂，即係更加唔好講 Switch 上面都有咁嘅情況，就係第三方銷售都唔係咁好，係啊嘛，所以第三方嘅直面會一路都係俾人相對冇咁重視啊，所以我哋都冇落專題就咁新聞講埋佢，就算夠數，反正真係唔係好多嘢啊咁樣。 而家冇有大作公布嘅，因為始終就係咩，大家留翻都有佢嚟 TGS 仲有兩個月啫嘛。有咩大作留翻 TGS 啦。嗱咁講翻個第三方表會啦。首先，跟住就快雲 ，Once Upon at 快雲，咁12/23發售決定，咁又碌下碌下嘅。 即係根據佢嘅詞語，就理論上應該係前傳嚟嘅。雖然我真係唔識佢入邊嘅故事啊，入邊有故事嘅原來，好似有嘅。 需要你個故事咩？ 都唔緊要啦。總之，快雲有新作本身就已經好驚奇噶啦。之前佢嘅重製版就人喺度吹放緊風，就係話如果發個重製版個銷路唔錯嘅話，可能真係 Bandai Namco 會出新作。咁啊，結果就個重製版銷量的確唔錯，而係 Bandai Namco 的確真係出咗個新作出嚟，應該係試水溫成功咯。咁啊，畢竟都算係一代經典嚟嘅快雲。最主要我对我个嚟讲最主要就系佢个 BGM 好洗脑，我哋而家都记得。 系啊，即系佢买 BGM 嘅又系。嗱咁讲埋系其他游戏啦，跟住咧就系 DQ 3之前出过嘅，今次咧就出更新版，免费更新版，即系俾免费升级嘅星甲象同埋 Fanway。咁呢个就越 因为 Sweet 2啱啱出嗰阵时，啲人已经系屌晒老母噶啦，屌烂翻你 咁近期出，你竟然话我听你冇得升级去嘅，我俾钱你唔紧要，你要俾我升级先得噶。即系好多游戏都有得升级上 Switch 2啊嘛。跟住话喂，你点解你竟然系冇啊？呢个时间点发售，因为佢真系啱啱 Switch 2前发售噶嘛。咁佢而家就话，哎呀，得，俾你，哎烦，真系。应该就纯粹就系做唔切咯，我觉得系 时间嘅呢个要 吓、啊。总之而家俾你啦，仲要唔收钱啦，冇饭啦，你哋仲唔做啊？ 系啦，咁又唉，算啦，冇再质疑佢啦。重点就系今年十一月嘅 DQ 一零二，咁咧其实大家都知道噶啦，新角色二王之妹妹萨罗玛利亚公主，咁追加嘅就魔法剑士，咁就而家就四个角色入边咗就 DQ 二。咁依然系会有 Switch 同 Switch 2版本嘅，咁呢个我唔使讲啦，一定买硬噶啦。其实就冇咩新家，我都照买噶啦。呢、這个 DQ 除就系、是，然后咧就系终于可以出到啦。Epic 以前咧就 Switch 嘅功能出唔机能出唔到，而家出到啦，就8月6号出配信。 咁啊，讲咗少少啦。点解之前 Switch 一路出唔到咧？因为 Switch 又好 Switch 2都啊，其实都系一个 CPU 好弱、GPU 好强嘅芯片嚟嘅，即系因为老王自己做嘅 CPU。大家明白啦，即係有啊，算係咁噶啦。所以佢係一個 CPU 好弱，但係 GPU 好強嘅。大部分遊戲咧，呢、這個配置係比較合理嘅。問題就係咧，有少數遊戲咧係冇咁適合嘅，包括模擬類啦，包括呢啲多人嘅射擊遊戲咧，都會有比較食 CPU 嘅情況出現嘅。所以佢冇辦法做到好穩定咁啊，咁所以佢喺 Switch 就出唔到咁啊。終於喺 Switch 2出咗啦 ，Apex 你諗下幾多類之前噶啦，因為佢要保證佢嘅流暢度。之前由於兩個隻都係咁嘅情況啦，你要保證到夠個流暢度，你先可以有公平性可言啊嘛。咁樣啦， 咁就唉出到即係佢終於可以出到依類 game 啦，以前出唔到嘅而家。 叫做人有我有啦，最少你可以拎出街玩啊嘛，重點係。 係啊，因為其實依類 game。唔就亦都唔使太劲性能嘅，咁而家佢去到 Steam 或者LGR 嘅 level 嘅话，其实就出到嘅话，咁就出咯。嗱、好啦，讲埋其他 game 啦。首先就系之前讲咗噶啦，就晒特无双封印战警就今年冬天发售，咁话冬天我觉得都系一月噶啦，当佢。咁呢只都系嗰啲啦，反正我无双系麻麻地好感嘅。然后龙珠 Sparking Seal 咁嘅 Switch 二版本，唔知系咪有手掣嗰个咩动作模啦，即系用手掣摆动作做出元气弹嗰啲咁嘅嘢啦。 即系呢只又系另一样，都系关主要系拎出街打的问题啦。即系 有必要拎出街打咧？ 意外地几多人打啊？呢只 game 多噶，其实最初时都 OK 多噶。好啦，跟住咧就系、是、其实都唔意外嘅，《行人龙二》嘅咁咧就追出啦。之前咧就出只极一，咁咧好冇意外嘅。咁因为当次多年老板出咗极一同极二啊嘛，咁佢而家出埋极二正常啦。咁咧。就会亦都会出咗 Switch 同 Switch 2版本嘅，亦都有同即系两集包埋一 pad， 或者系如果你买咗好似我咁买咗极一嘅话咧，就俾好平咁升级啦，即系例如俾几百英咁升级升去 Switch 二嘅， 冇差价咯，真系 系咯，但系不如玩多次咧，即系升级就升咗 Switch 二嘅话， 买 game 唔代表要玩 game 噶，讲呢啲嘢啫，我都俾钱买咗 game， 我仲要花时间玩 game。一路都咁讲噶嘛， 不过得嘅，因为其实我觉得成就 Switch 一极一都 OK 嘅，即系未至太难顶嘅。咁极二嘅话，佢去到多电脑版嘅 level， 如果我讲真，我部 LGR 玩人龙丝绒，我都冇问题话，咁要冇问题啦。然后《罗曼莎加二 Revenge of the Seven》就 Switch 二配信开始啦， 都系啲威力加强版咯，基本上就 系啦。跟住《饕餮二》呢个先重点，《饕餮二》所以《饕餮二》你的城镇都系会咁样就发表，就11月13号出呢只先，呢只大作嚟噶，差唔多叫做咩？你除非你冇朋友好似我咁样，唔系嘅话，都叫做人手一只嘅。仇恨嘅。 我比较想问嘅就系、是、世界版嘅中文版差唔多系时候出啦。即系 唔知道真系 咁。之前你出世界版的时候，你原版你出中文版啊嘛。嗱，世界版我又真系，我都系嗰句，我真系需要你中文版。我真系睇唔捻明你啲片假名啊，大佬。即系我系睇住个世界篇嗰啲，睇住读一次个片假名，跟住尝试捞下。哦，圣地牙哥，你若热内卢。喂，大佬，我真系靠估啊，全部都系用片假名。读一次之后尝试估唔估到个原名点样读，所以系几需要中文版啦。东西篇咧就饕餮，毕竟都系向来都系 日本地理噶嘛，讲即系可能世界边大家玩唔惯啦，咁啊佢游翻去本地啦，咁咁佢今次就唔可以好似上次咁，因为上次之前佢系讲紧归来的，咁你就只要系重新出本身就已经系个卖点嚟噶啦嘛，但系上次出咗咯，咁今次点咧？佢而家今次嘅卖点就系东西日本，即系啲挑起国内纷争啦，好明显就系、 是、日本不嬲都玩招噶啦， 系啊，即系。 好啦，跟住呢就係、是、Persona 3 Reload， 咁之前出咗㗎，而家就出 Switch 2版本。 之前吐槽过嘅嘢而家一样都係吐槽啦，你出6啦大佬，唔好再出重制啦。 咁唔出咩，讲真你出你讲真你预期出6，不如你不如唉你快出咗张你快张当年啫我冇召唤48盾王快重制嗰个啦。一隻 OK 好玩嘅，佢之前嗰隻出冰泉奇谭虽然咗啲，咁你既然个评价唔错话，咁出埋下集啦。我谂会出，因为 Persona 其实呢个系列，我佢起码做翻炒咗一两年，冇咁快出嘅。 嗯， 跟住好啦，跟住仲有其他啲 game 嘅，唔系好知咩 game 呢只。 嗰啲唔太识嗰啲就算啦，全部跳过啦。要提嘅就系、是、北方老人。 北方老人斯诺灵12月4号。 啊，或者叫奇路女人啦，我真系我始终叫惯北方老人字面意思啊嘛。叫翻北方老人，佢会出Zero，好明显就系前传啦吓，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嘅咁样啦。 仲有 Pac-Man 二，即系 Pac-Man 啊，即系食鬼啊，咁就重制二，完全重制嘅，仲有双打。 所以 咁怎睇呢个表其实冇乜嘢喎。 所以佢而家就係補充翻原本一路啲人話佢冇第三方 game 啊，剩啊嗰啲嘢冇咁快啊嘛，大佬第三方 game。 同埋就而家呢個就叫做咩？純粹係叫短期內出到，即係依半年內會出到個 game， 啲長期佢都未公布。 雖然話啲比較大嘅第三廠都會提前攞到開發機嘅，咁問題就係你啱啱發售嗰陣時候，你裝置量就算話而家開發到好紅都好啦，都未到1000万噶嘛，咁好多大廠嘅大作都會想個裝機量會多翻，有翻咁上下之後先出噶嘛，即係呢個關乎佢銷量問題是小作你可以攞嚟試水分，大作唔敢咁樣玩法噶嘛，所以你差唔多你等佢銷量過1000万之後，咁啲第三廠嘅大作就會捨得拿出来的啦， 总之咁快啦， 即系等于 PS5 早期，其实中期都系，即系食晒屎咁样，即系你咁嘅销售量，我点样卖俾，点样卖啊，大佬啲 game。 不过好老实嘅，我觉得系冇咁快嘅，同埋就系而家呢个系纯粹叫做咩啊？即系黑博讲句有咩叫做，唉，冲差嘅场面，顶个鸡头，顶住佢先。真系，但系真系叫坚料嘅，真系重量级嘅，唔会喺二手公布嘅。仲谂下，而家8月落 TGS 9月尾，做个零月。要真系叫大作嘅，梗系留翻九月尾先公布啦。 我讲嘅再要长远少少，我讲嘅系第三厂会唔会肯同你做开荒牛嘅？你而家呢个时候呢、這个而家、這個、时间点完全就开荒嘅，系讲紧诶 ，Switch 2冇咩 game 玩、啊，即系佢第三厂房唔会谂啊咁多部机出咗机啦，然后冇 game 玩、啊，咁如果我出只见得人嘅作品，咁大家都会嚟玩我。佢哋唔会咁样谂噶，佢唔会做方开方牛嘅，所以呢个人一日有老任自己做，所以佢先一个月一只咁样去拱出嚟啫嘛。 林先生做到啊，因为佢自己个仓够大，佢大把 I P。 主要系佢肯蚀呢嚿嘢咯，因为调翻转讲啊，如果孖车系去到装机率1000-2000万先去出嗰阵时啊，佢嘅销量一定更加好噶，就算同唔同款都好啦，都一定更加好噶。但系佢一定要前边蚀咗咁嘅嘢，佢后边先会有个出机量会高噶嘛。 呢个就点解第一出？呢个就点解就系主机商一定要有一堆 game 人。你自己都撑唔起个鸡头，点撑啫？所以就系呢样嘢啫嘛。 所以我先攞 PS5 出嚟讲啫嘛。 次次佢出新主机，佢就周围 I 契定咁 I D 厂出，但问题就系佢 cap 咁菜都傻啦，大佬。我攞嚿钱卖俾你，跟住卖只 game 俾你，然后你已经卖得唔好嘅话，喂，大佬咁丢架系我丢架嘅，咁唔得啦。 你当年 PS2 几乎一统天下嗰阵时个嘴脸，大家唔系未记得嘅，即系唔好当大家个记性咁 Q 差啊！真系。 当年你搞啲衰格嘢，即系嗰句系有咁快风流嘅咁耐。 系唔喺度批斗佢啦，算啦，即系。 好啦，跟住咧就系讲下啦，就琴日咧其实睇得几好，琴日咧就两大件事嘅，两个大 event 嘅。首先就系Idol Master 765嘅。獨立 event 喺 Kialia 夜晚嘅，而琴日咧就前日兩日咧就係咧就係 FGO 十週年，咁就搞因為十週年就搞好大，同埋佢就話今年係會最終章嘅啦，咁最終章之後會唔會有 New Face Grand Order 咧就唔知，因為阿死蘑菇就話唔會有第三章嘅，但係你而家搞咁大，好難冇力，好難拍落去，好難玩落去噶嘛， 咁就睇下佢点兜啦。重点就系星期日晏昼四点钟，即系大家所有人期待嘅加拿大放送放送港新放送。今年送花式送石最大新纪录就系一次又送一千石， 嗯、 即系又送一个井俾你，嗯、一井九百石，佢送一个井俾你，再加埋啲湿星嘅散石啊、K 卡嘢咧。我琴日收咗有1400石，再包埋今朝要收咗100石，同埋下一个礼拜后嗰啲咧，大约系1600石左右。 嗯， 系多，因为以前咧最多嗰次咧就900石，仲要系好难得嘅，即系最多试过1000石嘅，最多试过1200嘅，但咧系要咩好九千几种条件你先做到嘅。我自己得800石啫，攞尽都系。一般嚟讲咧就760，一般嚟讲佢送石咧就送600多石左右嘅啫。所以今次咧系破晒纪录嘅。全个场啲会馆人咧，电台啲睇 mon 嘅，我嚟讲系哗哗声喺度。跟住咧 B 站成班又就系咩？感谢因为叶良树啊嘛，佢就抱住晒叶大大伟大，我重新爱上 FGO， 即系送石就系万岁啦。唔系嗱，呢个唔系做啦，送石当然好重要啦，我唔会话唔重要嘅，因为我都系靠石抽到角色。重点系等咗10年啦，由当年聚章就领咗便当嘅我而家马利麦斯菲亚。跟住喺第一章结束之后，以大统领身份 U 奥尔加马利地球大总统身份变咗搞笑角色翻嚟，然后四次打咁嘅烽火水土嘅搞笑战斗打到呕泡，跟住终于喺今次度实作地啦，万众期待嘅。就因为佢最搞嘅嘢就系死蘑菇话过嘅一个世界只有一个 beast 啊野兽啊，咁所以咧呢、这个世界嘅 beast 咧就系俾咗尼禄，然后咧喺从者宇宙啊。Seven Universe 咧，嗰位就系就系俾咗艾略基加啦。咁呢期嘢就咩啊 ？Unbeat 加银字落去，佢系咁样出。 次次都系咁噶啦佢。 我咩就全呢次而咧，因为大家有成千石嘅话咧，所以咧我哋方木里面咧，始终系难得抽到宝五嘅抽到。而我就好幸运地只系花咗三十抽左右咧，唔系廿抽就冇卅抽，廿抽左右咧就已经抽咗宝二啦。唔知系咪佢调低咗难度，定系，但系都我听到有人系悲惨到有咩啊？抽咗一井先抽到一个，咁都唔紧要嘅，因为你既然都俾咗成千五石嘅话，你真系抽唔到抽一井咯。 嗯， 点抽到一个嘅？即系送咗咁多俾你，就一定抽到嘅。咁今年嘅泳装活动咧就八月中咁去睇情况啦，同埋亦都追加咗 extra 版嘅冠位战，咁又系俾你打嘅，咁就同埋讲明噶啦。第二章嘅最终章就10月20号开始，咁圣诞节你挨慢慢挨啦。顺便讲得花生，咁琴日嘅加拿大放送局咧，赤羽根健治咧系有去嘅，即系4点钟嗰个啊。但大家都知道赤羽根健治既系FGO 里面嘅加力克，亦都系 Idol Master 里面嘅 P 啊，赤羽根 P 啊嘛。 结果咧，阿加路克咧一结束咗新放送之后，即刻变咗赤羽根 P 飞车赶去环滨嘅 Kalia 参加演唱会，辛苦晒佢啦！40分钟飞谂下，又话由千叶县飞过去 Kalia 啊，其实坚系远噶。 咁当初我哋经理人去排佢版，排佢行程嗰阵时，应该计好咗噶啦。 但系都辛，即系其实见辛苦谂下，佢唔系话朝头早嗰个活动，而系晏昼五点，晏昼四点几，香港时间四点几嘅新放送。一完咗五点钟，即系日本时间六点钟，然后佢即刻飙过去。我哇，使唔使咁赶啊？阿赤羽根， 咁佢要到啫，人要到咁解啫。但系听过，大家都个重点都唔系男人啦，系讲呢啲嘢啫。 但系佢即系叫敬业乐业啦，同埋佢真系超，即系一个好认真嘅 master， 同埋好认真嘅producer 咯。 嗯， 好啦，跟住 Win 就十。 都是十周年啦，呢个 咁系十周年噶啦， 系啊， 呢个閪嘢， 即系由当初好多人都成日都话，话咩你当初 V 十出嗰阵时啊，你一个唔肯去换啊，剩啊，而家咪又变成就系守住 V 十唔肯用个新噶，嗱，搞清楚啊，当年大家系守住 V 七唔肯用十啊，你搞清楚啊，中间系少咗旧嘢噶 ，V 八啊， 有一旧叫 V 八同 V 八点一噶，即系唔好忘记呢两旧嘢啊。而家系讲紧，因为冇 V， 我当十二啦，我唔知点叫啦吓，但姑且叫做十二啦，系守住 V 十一，你基本上 forget 咗佢啦。我之前我唔记得边次新闻，我哋有提过喺 Steam 上面用 V 十嘅人仲多过用 V 十一嘅，仲而且系 V 十嘅人系多个市占率啦，你咁叫啦。 个占嘅比例仲要多咗添啊！咁当然呢个有部分系有关呢个玩家群体属性嘅问题之，我哋有讲过就翻去听啦。总之就系 Win 十一真系唔好用啊嘛，大佬。 我冇用你要用噶啦，尤其好似我依啲咁样嘅话，你嗱，都系打机嘅话，你唔去读你用噶。你打机嘅话，佢就系支援 Win 十一。 咪就系讲紧打机特别地 Win 十一唔友善啊嘛，嗰啲咁嘅成更新，然后出镬。呢、这个反复循环，我用 Win 十食少好多咁嘅气嘅大佬，即系。 但问题冇有我，但系我讲法就系、是，咁边个要用 Win 度打？你用电脑打机就预咗噶啦。啲人成日话用电脑打机正啊嘛，咁咪系咯。用既然唔系永远都系嘅，有辣有唔辣嘅。既然你用电脑打机，你享受用5090嘅豪快感，一部电脑乜都解唔晒，咁呢啲 Win 咩 Win 度突然间更新，搞你玩唔到机啊，死机，佢古灵精怪嘢，你就硬食噶啦。 嗯，咁你用 Win 十咪唔使咁多嘢咯， 即系现 啊，但系 Win 十咧就会喺而家十周年啦，咁啊两个月之后十月咧就会停止主更新，咁啊后边仲有一年安全性更新嘅，咁啊再之后咧就睇情况啦，即系根据 Microsoft 呢个调子，佢真系 keep 咗十几二十年呢个调子噶啦，一代好一代差，一代好一代差，因为佢经常就系先出一代出咗一大铲新嘢落去，咁可想而知一定会出好多镬，咁然后下一代就系执删晒呢啲问题，即系包括啲用户反馈啊之如此类，总之执好晒所有嘢。之后就攞个完整嘅真係做好晒嘅嘢出嚟，即係当年 XP 如是 ,Win7 如是 ,Win10 都系如是，中间总系跳出一个你唔想用嘅版本嘅一样情况嘅咋嘛，不过就所以就点解要讲要讲仲未出世 Win12 就系讲緊呢样嘢咋嘛，不过总之就系咁系十年啦。 对于咩人嚟讲好难理解，因为我啲咩人嚟讲系咩，佢出代照升直升直升直升，从来冇话佢停留嘅。升对我嚟讲系种升级，系一个唔需要諗嘅问题，就系、是。直升咯，有乜烦啫？揿个掣升完级之后，又系咁用，又系咁用，又升功能加，但系又唔会影响，又操作又唔会有咩影响。我又未试过话，虽然升咗级之后会影响，好难用喎。因为你知唔？因为边讲好多次啦，咩嘅特色就系、是，如果你唔理佢新功能嘅话咧，你可以照，你系可以完全好似我老豆咁样，将旧机将新机当旧机用，完全发现，你完全唔理嗰旧功能、新功能对你有咩影响嘅。升功能照用，升功能照存在，不如就 呢个开发逻辑问题啦吓，咁 啊好啦， 好啦，咁我哋跟进我哋专题嘅嘢啦。喺其实到展的时候咧，其实我已经见到噶啦，但系我又费事再补充落去啦。咁就两样嘢，第一就系、是、参议院嗰边对呢个今年年初已经提咗出嚟噶嘅信用卡竞争法案，咁就提修正案。咁再加一样嘢就系、是、唔可以对呢个合法内容无理审查。咁好明显针对就係我哋之前专题讲嗰样嘢啦，而家 Steam 嘅第二波下架，仲有即係屌啦性就係、是、之前我哋话佢有漏嘢嘛，佢话哎你提咗我仲好啦，我将嗰啲漏嗰啲全部出都可以执落去，虽然都未嘅、总之佢就喺度不断咁增加緊落去啦，咁佢而家就讲緊呢个议案嘅修正案，如果修正案通过嘅话呢、就可以去限制嗰两档嘢，不过咁啊，有人讲到好似十拿九稳咁，大家就知道美国嘅议会啲唔系好重要嘅法案咧、可以放个天荒地老，放到换届然后自动撤回嘅，唔好咁老定啊！更何况佢虽然咧佢选择咗一个比较安全啲嘅方法，就系、是、对一个早就提咗嘅议案出嚟做嘅修正案，咁啊比较容易放水日程嘅，咁但系修正案唔通过或者系成嚿主法案都俾人拖死咗，都唔系好罕见嘅事嚟嘅咋。咁主法案佢书入边主要都系讲嗰啲限制信用卡点样去点啊，嗰啲反公平竞争啊嗰类嘢啦。即系因为你都知，基本上剩翻嘅系两大档啦，系理论上我仲有啲细嘅，丹娜未死啊，再补充翻啦。系有啲好细嘅信用卡公司仲喺度嘅，但系基本上主要佢两个，所以佢呢个法案其实本来主要就系、是。等佢哋唔会利用佢两个寡头垄断嘅优势去排除其他竞争者嘅，咁而家就拆翻旧嘢出嚟，咁啊，因为呢旧嘢咧，其实系好耐之前就已经喺度噶啦，喺2022年提咗出嚟噶啦，但系中间就不断咁又反对啲税客啊，你知美国嗰啲税客嘅文化咯，咁、去到而家其实都依然系修正辩论修正嗰一段，其实。 会唔会又再拖到收翻埋咧？都唔出奇嘅。不过就叫做表下态咯。好大部分情况你只能当系表态，了不起就系压力，就系话嗱，你唔好乱嚟啊！如果你真系做得太过分，我哋迫于民意都只能去喐鸠你噶咋。你因为呢一刻。与其话你会立个法去限制佢乜乜七七，不如话你再唔收敛啲，即系做得太阳嘅，做得太出面嘅，我哋要立个法嚟管你噶啦。嗰种自主规制啊，反而更加系实务上嘅阻吓力咯。即系总之就系唔好太系冇错，系有帮助嘅，但系唔好讲到咩丞相起风了咁，就有啲讲多咗啦，有啲太过想当然、理所当然、一厢情愿了咁样啦，咁。 不过算啦，我觉得而家讲经济上， 不过压力的确系有普遍嘅压力存在嘅。如果唔系 Mastercard 都唔使走出嚟去割席啦，吓，即系 问题就 系 你所谓割席都系叫做咩？割条捻咩？ 你想讲有咁容易啊？但嗱，虽然嗱，我之前一路都好讲好多次有事，但系我跟上级我都要提一提噶啦，好努力去实行呢样嘢嘅系 Visa、Mastercard 通常做跟进嗰个啫，佢做我做，即系啱啱讲其中一个就系讲紧我讲费用，你又跟住讲我加价，你又跟住加 ，Mastercard 通常都系被动嗰个嚟嘅。 因为 Mastercard 本身就少人用啊嘛，主要其实大家最中意 Visa 噶嘛， 相对比较少人用啦吓，咁啊，所以咧就佢就行出嚟话嗱，大佬唔关我事啊，佢个切割点就有啲奇怪，因为佢行出嚟切割咧就唔系好出奇嘅，啱啱都提过啦，其实佢都系被动跟进紧。不过佢切割就系话，喂，我哋限制嘅都系啲非法内容嚟嘅。 咩叫非法活动？ 即系咩叫开口谷到你崩口人嘅崩口碗，即系哪壶不开提哪壶，即系你唔提呢样，你纯粹话嗱，其实我哋唔系咁咩噶，我哋纯粹系跟进友商噶咋。你咁样去做切割咧，大家都可以接受嘅，大家都明噶啦呢啲嘢。问题就系话，我哋净系讲非法内容吓。即系而家大家屌嘅就贪啊，就系你就算系合法内容，你都斩啊嘛。我哋之前都讲过啦， 同埋就系所谓非唔非法系你决定嘅，大佬。屌你话非法就 系呢个嘢就两个解释，要么就系你佢根本就系、是、打横嚟讲，即系将嗰扎即系要么就系合唔合法，唔系法律说了算，系我 Mastercard 说了算。嗰扎游戏因为下架，所以佢系非法嘅。 就系呢样嘢，其实大家就系最嬲呢样嘢啫嘛。喂，所谓非法唔非法，边个定义先？你定要屌你啊？ 啊！非法唔非法，应该系法庭说了算，法律说了算噶嘛？ 唔系你要去整嘛？ 几捻时轮到你信用卡公司讲啊？即系有时好多年前嘅一个笑话就系、是、某个人被警察射杀咗，所以佢变咗犯罪了，就咁简单啫嘛。而家佢嘅讲到好似咁样，哇！真系只手遮天、啊，大佬。而家就系讲紧你可以下架，但系游戏玩家已经系卑微到系啊！啲你话非法嗰啲嘢，哎呀，你下架就下架啦 ，OK， 你下啦。咁但系仲有一集根本就合法噶嘛？我哋成年人玩一个成年游戏有咩问题先？你话你就细路玩，关我哋卵事啊？即系咁多年嚟都有咁样讲咁嘅嘢啦。你保护儿童还保护儿童，你唔好保护儿童变成伤害成人先得噶，大佬。一路都系讲紧呢样嘢嘅啫嘛，你而家再讲咩非法内容，我真系，因为理论上呢个声明应该系公关公司或者系佢哋公关团体做出嚟噶嘛，你做公关冇公关嘅，食屎啦佢，即系呢啲咁嘅切割真系火上添油，只能讲 Visa 嗰啲唔出声，你仲醒水少少，虽然始作俑者佢先系始作俑者啊，咁啊 ，Mastercard 行出嚟切割一切割就难睇个人啊，咁啊，讲啲开心啲噶啦吓咁。GOG 即系波兰重罗嗰栋平台啊，相对冇咁多人啊，佢搞咗个活动叫做停呢个新市游戏啦，咁啊 ，Freedom to buy games， 咁好遗憾地出街的时候应该已经完咗噶啦，佢送咗一扎游戏出嚟，应该全部都系成人游戏嚟嘅，咁啊限时免费，咁因为我哋录音呢刻已经剩翻四个几钟头啦，所以大家应该系攞唔切嘅，如果你之前冇攞到咁。虽然都冇乜所谓啊，因为入面大部分都系一啲有啲躲嘅鬼佬世界嘅 LO game， 难听讲句就系送我都唔想玩，好认真嘅。我攞咗嘅系叫做表个态支持下，系咁多噶啦。你叫我玩就变了，好认真嘅嗰扎，即系唔系靓丑问题，审美问题嗰啲鬼佬世界你审美大家明噶啦。咁啊，佢出咗咁嘅嘢，因为 畢竟佢都係平台，其實佢都係受害者嚟噶。咁佢有少少嘅意味就係、是、嗱，而家就免費俾你啦，嗱嗱攞啦，有得攞好攞啦。到時隨時落咗架，我又幫你唔到噶啦，大佬。即係個咁嘅態度啦。因為三檔嘢入邊，三大檔平台或者包括埋之前 ITCH 嗰檔咁啊四大檔啦，都好啦。入邊最同你講自由啊嗰嘅嘢就係佢噶啦，就係、是、佢，因為佢係一個 DRM free 嘅平台嚟。咁呢啲時候當然行出嚟表態好正常嘅事啦，同埋 V 社太大啦，佢冇辦法只能我哋冇辦法，啲信用卡公司係咁，我都做唔到，佢最多係呢個態度嘅啫，更加積極嘅態度咧都幾難去咩啦。咁我呢方面會特別欣賞 City Project Work 嘅，因為你而家咁樣行出嚟咧，隨時槍打出頭，你要跟手就搞你噶啦。好高機率㗎，但佢都依然要肯發聲，即係不愧係波瀾蠢路啦，明知不可為而知。所以我都有句，我俾佢點解咁寬鬆、咁高評價，都係咁樣啦。好啦，咁啊，跟住一個就冇懟到落我面前，但係我見到喺 Twitter 上面見到有人攞住個咁嘅傳聞，就係懟落去另一個英國嘅港人上，跟住我就覺得呢個真係呢個世界先講咩事啦？有人傳言话英国要禁止 VPN， 咁啊，然后就有啲人，你抵死啦，走啊，而家走出嚟啊，而家连上个网都唔得啊，乜乜七七啊，开 VPN 都唔掂啊，仲衰过大陆啊，乜乜七。我第一个反应就肯定就系个消息系咪真啊？太荒谬，不可思议。 好啦，好嘅，咪太荒谬啊！即系我成日都系嗰句啦，有啲嘢唔该，请你喺临请你睇之前谂下。用你常识谂下，屌你个猪閪佬！即系我唔叫你去查你，用谂下都知冇可能啦，黐紧线人，答都做唔到嘅嘢，你仲未应该傻啊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我只能讲咁啊！我为咗呢只咁嘅戇鳩传闻，我仲要走去查证嗰下先唔爽啊嘛！ 黐紧线查嗰啲戇鳩， 系我查证咗嘅，其实你。不能话完全他妈的空穴来风，不过嗰句嘢都几草木皆兵、杯弓蛇影噶啦。系乜嘢呢？有人走去问科技大臣，如果系儿童用 VPN 去绕过年龄认证，咁系合唔 O 唔 OK 咧？合唔合法咧？咁佢嘅答案系 no， 唔合法嘅。咁好合理啫，大佬。我而家咁样去就系、是、整个咁嘅嘢出嚟，就系、是、要管制儿童接触呢啲内容啊嘛。咁你用 VPN 绕过呢嚿嘢，梗系有问题噶啦。咁唔系代表住你要禁止 VPN 噶嘛？两系完全两回事嚟噶嘛？咁有人追问佢噶，追问个科技大臣话：，咁我哋政府，你哋政府有冇禁止使用 VPN 啊？我哋会监察佢嘅使用状况。呢句嘢基本上答咗等于冇答，我唔知到底系嗰条友仔唔知正常政客嘅政客语言，定系有心去全心造谣啦吓。总之就系有人攞住呢句嘢就话英国要禁 VPN 了。佢讲嘅监察系指儿童用 VPN 绕过年龄验证呢个问题。虽然冇错，我用 VPN 都系绕过年龄认证，但我本来就系、是。唔系佢禁制嘅嘢嚟啊嘛，大佬，我成年噶啦，我系可以使用嘅，即系第一唔系管我哋，第二就算系管嗰啲儿童都好，暂时都只系留意，冇讲过任何嘢，唔通佢话听，哎呀，其实我哋唔 care 呢样嘢啊，咁样讲啊，他妈咧真系失言啦，即系将人哋嗰啲去即系成装个蛋糕咁制啦，咁啊有人咁嘅传，咁啊唯有少少去澄清翻啦，冇咁嘅事。即系你谂都谂到啦，屌啦声！ 屌谂谂喂，大佬你真系难听句，唔使用脑谂啊，用 pat 谂你都知冇可能啦。你要传呢句说话嘅人，我传呢句说话嘅人，你而家有嗰句，你死咗佢先啦。 Common sense is not common， OK？ 所以都系嗰句，唔系 AI 令人变蠢，而系 AI 令啲蠢啲 AI 令啲蠢系更加突出。 咁另一个都系我相信，我认为谣言嘅几率比较高啦。先讲呢、这个我就唔敢胆保证系唔系谣言啦。就有人四围传咗一张图，就系、是、China Zoo 嘅2025噶嘅一个公告，系会场上面贴出嚟嘅。首先第一样，我系官方系揾唔到任何支持呢样嘢嘅嘢噶，但你都明白。大陸做嘢未必所有嘢掟晒上官網嘅，所以佢真係有可能喺牆上面立個牌，然後官網有冇任何表示有咁嘅可能性嘅。但係 係啦，但係因為最緊要就係呢張圖咧，係由算係幾算係叫做咩啊？幾堅料嘅李老師掟出嚟嘅，咁就 佢自己攞自己嘅招牌压出嚟，咁我即管睇下啦。如果你话第二个阿猫阿狗，我就唔想睬佢噶啦，因为呢个年头改图咁容易。但系既然你老师佢自己攞自己个声誉压落去呢张图上面，咁 OK 啦，即管睇下。咁我哋话咩？网络动漫真系黑名单、啊。 咁啊，嗱，有两样啦。首先啊，呢、這个 account 佢自从团体入交咗俾团体之后咧，其实系偶尔都会濑嘢嘅。不过佢就系有做过 fact check 嘅。咁所以佢可能真係有存在於喺度㗎，我所以話點解可能係都可能唔係，但係最引人吐槽嘅地方呢，就係你個 list 都佢列出咗38個禁止 cosplay 嘅名單，但係嗰啲所搵我搵時光倒流喎。呢、这个最少十年前嘅 list 嚟嘅， 几多年前啊？ 最新嗰套都系十几年嘅、啊。 嗱，我随便讲下，不思啦，仲有几多？后面密室录算罢啦，寄生手唔系啊嘛。跟住 another 吓、啊， 即系总之就系、是、最我觉得成日最紧要好简单嘅啫。约会大作战讲紧第二季， 几耐之前嘅事啊 ？S A O 第二季，喂呢啲嘢喂大佬，约战第五季出完啦 ，S A O 出咗第几季我唔记得咗啦已经。 咪最紧就系、是，唔系我就最紧就系2025年，大佬 2015年啊， 2015年系嘛，十年前啊嘛，又系时光倒流啊，即系诶，即系同唔实际嘅地方就系、是、啲名太旧啊，旧到咩 school 而家仲 school 啲咩，大佬日本都冇啦。 啊，你话有啲作品经典永流传，你巨人嘅话到而家依然系嘅，冇错 ，OK， 冇问题。咁但系即系好多啲而家你讲依冇人记得嘅嘢，你即系套。仅仅38套，如果你话我落场名单几百套入面会有呢扎，我都理解嘅。但系咁多耐之后啦，咁当然亦都可能系写公告嘅人个资料库太旧，都唔出奇嘅。 但系都系咪够？但系咪太旧啦嘛？谂下、啊、妖精狩猎者喂，系除咗我， 因为个公告咧系贴嘅系Channel Zoo 2025嘅标签嚟嘅，咁要么就系成件事都系 P 出嚟嘅，但系我望咯，我觉得就唔系咁似，可能系真嘅，咁啊，但系点都好咯。 但如果我用一个乐观，有一个善良谂法就系、是，嗱呢啲嘢就好偏啦，因为太呢啲嘢唔好拍啦，太旧啦。你要开始开啲新嘢，唔该。 正啲 淘汰啲淘汰啲淘汰啲太淘汰啲太淘汰啲老古董太旧，即系呢个年头你仲 cosplay school day， 你仲 cosplay 咩百花缭乱冇啦。 唔系、school day 到而家系长青嘅，调翻转啊，即系嗰啲有啲作品，但系有啲作品咧真系喂大佬，当年仲记得嘅，即系咩英聪信啊，咩无赖勇者啊嗰啲，喂嗰阵时都唔系咩大红作品啦，而家真系记都唔记得咗咁嘅存在啦。哎、不过好错啦，总之就系、是、的确系有可能系事实嚟嘅，但系。亦都有啲荒谬，所以我唔可以尽信咯。即系 我纯粹觉得就咩咧？以下作品请勿 cosplay， 因为太旧。 嗯， 我哋严打啲太冇啃同埋太老太个老嘅作品，要吸引新嘅，唔该。 毕竟大家都知道啦，呢个中国对呢啲日本 A C G 啲态度成日经 Q 上都系转嚟转去啊嘛，一时就话佢精神鸦片，一时就话软实力如何那样，成日跳嚟跳去啊嘛，即系呢。之前嗰期黑悟空好红，就话咩我哋文化名片如何那样咁样啊，而家就咩南京照相馆啦，我唔记咗嗰个，就出咗片对反日片出嚟之后，就好似又怼咗你个母女啊，总之搞到大镬咯，即系你知佢哋呢啲反复横跳咯，真系。诶，是但啦，总之就有啲咁嘅事，我有少少保留嘅系咪事实，不过就 当笑下笑下啦，因为最我成日出去吐槽嘅唔系呢条名单，黑名单件事系佢名单内容啫。 嗯， 我吐槽咧，即系旧到咧，我系一睇就系，十年前我觉得系有少少旧，唔好话而家哦。 啊 ，OK， 冇到 好啦，唔再去做啦。好啦，跟住讲下一个，其实成日算唔算新，算唔算特别啲咧？就系、是、咁音乐频道嘅 Low Five Girl 就宣布毕业，咁咧我睇英杰应该就咧着佢就系啦，张图太旧啦，因为咧。嗰、那个戴住耳机喺度睇紧书嗰个女，嗰个温咗书个女仔咧，嗰阵时用咗八年啦，应该冇人未听嗰啲频道啊嘛。有时我无聊聊咧，搵即系有时做紧嘢搵嘢播下咧，我都会开个 channel 咧播住啊。 嗯，因为个频道咧就真系十年前，又系十年前啦。不过就开始做呢个直播咧，就系八年前2017年开始。咁你谂下咁多年嚟，佢都一路系温紧书。我谂咧，你考乜嘢啊？考律师啊？考乜鸠你都考晒啦吓！我就诶讲笑咁讲啦。咁因为佢系无间断地去做直播啊，最终佢就系、是做咗个小动画，就系、是、啊，终于温完书啦。咁啊，打开部机俾观众睇到 ，the end 咁咪完咗佢。 咁就咁结束咗啦。不过真系，不过继续播嘅，因为呢个频道真系陪咗唔好多人呢个无数寂寞嘅夜晚，真嘅。有时咧夜晚冇嘢做，想听啲音乐，又唔知听咩好嘅话，播下咯。即系而家我开始明白就系点解啲人中意听收音机就系，即系收音机就系咩？佢陪住你，陪住即系夜晚，你想要听啲声，又唔想听，净系听歌，即系想有啲人声，有啲人有啲叫人气啊，就听收音机咯。WiFi 都系嘅，有时你夜晚你听人声会影响你温书啊，或者影响做嘢，咁听埋啲 WiFi 咁嘅轻音乐啦，算系。听住舒舒服服咁讲一晚嘅时候，夜晚瞓唔着嘅话，听又又一晚 OK 噶，质噶呢个，我真因为我好中意听嘅呢、這个系。 啊，因为我经常撞到个情况系调翻转嘅，即系漫威狂战记入边啊，叶美贤嗰只啊，就系、是、要么就系听音乐，要么就系听啲无聊嘅电台节目。但系听嗰啲电台节目咧，听下有时你会发火，想去写 fans 去屌鸠佢。佢讲漫画入边讲嗰样，我就唔会写 fans 啊。但系我有时你会见到我点解会喺呢度去吐槽一啲嘢，就系、是、我本来其实我都系一样，我就想有啲声喺我隔篱去，我做紧其他嘢嗰阵时候。有啲声喺我隔篱，但系个主持人讲啲嘢太白痴，我突然间高血压上嚟，一样嘅情况。 但系真噶，夜晚有时你如果你即系如果揸夜车，即系啲货车司机咧，好兴噶嘛，听收音机就系、是、我一即系我自己谂，突然间有个体会就系点解中意听收音机咧？就系、是、一收音机佢有新闻，你知道发生咗咩事；二就系你知道收音机嘅另一边嗰个 DJ 系同你一样做紧嘢，系真系醒紧喺度做紧嘢嘅，而唔系话播紧歌。你播歌，你一播歌嘅话咧，系纯粹机械播噶嘛。你知道有人陪紧你，即系你唔系一个人开，一个人开嘢。 嗰种 感觉系令到人一路叫做 舒服啲， 舒服啲嘅感觉噶，系咯。我而家明咧，即系我而家有啲明呢、這个明啲人咁样，因为而家收嘢啊嘛。我而家明点解真人听收音机。嗱、咁我而家 LoFi 球就做好多嘢听嘅。咁其实就算而家仲嗰位小姐姐仲喺，即系好多片仲喺用佢 logo 嘅，冇话嘅。所以其实真系继续听啦。好啦，咁最后啦，又讲开YouTube 啦 ，YouTube 相关嘅，咁佢就放宽咗少少限制，对呢个强烈嘅粗口，放宽对佢嘅盈利限制，咁啊，因为我哋唔盈利，所以冇所谓啦，咁 我想盈利不冇咁嘛， 佢但系问题就系咧，佢放宽啦，但系佢系放宽几多咧？七秒，前七秒， 即系点咧？ 我系咪要感谢你皇恩浩荡？虽然我冇份盈利。即系 唔好明白，即系点啊？ 即系我真系屌你老母臭啊！系就系， 所以七秒系咩啊？即系我讲 F 字之后，只要唔一路讲，即系我唔知唔连讲七秒出去冇问题啊？ 片头嘅七秒豁免，你可以咁样理解啦。之外嘅都会嘅，因为而家嘅话咧，佢啲咩暴力啊、性啊嗰啲，之前有提过啦吓，即系讲粗口都会掹你盈利啊嘛。而家依然系存在噶，咁佢而家就话哦 ，OK， 我哋放宽少少，放到几宽啊？净系放头七秒咯，咁样有卵用啊？即系如果我哋系有盈利嘅话，我啱啱嗰个已经搞到我哋呢一集冇盈利噶啦，虽然我哋冇啦，即系理论上个方向系好嘅，但系即系循序渐进达至最终普选咯，笑话一个咯，两个都系差唔多地好笑，我哋应该要笑一笑嘅， 笑唔出嚟真系，知唔知点笑大佬啲咁骑呢嘢？ 边个谂出嚟放宽七秒呢个网居嘅嘢？即系你直接就俾啦，屌啦声！你最多咪话你落个嘢哦，我哋呢个家长指引可能含有粗口如何那样，咁咪算鸠数咯。真系理论上的确系比完全禁止好的咁嘟嘟嘅，但系同冇有几大分别咧。即系你明白有好多时咧。唔系话我哋真系全心想讲粗口，但系有时有啲嘢讲到兴起的时候，要加啲助语词落去，去表达紧。你知我哋成日都要讲新闻嗰阵时，大概差唔多有一半都系衰嘢嚟噶嘛，你都系想屌鸠佢噶嘛。即系我哋呢啲唔收钱嘅，我冇应该收唔到钱啊。 系啊， 就话冇所谓啫。但系人哋靠你搵食嘅，就系、是、因为兴之所至嚟咗对粗口，然后你就唔单止系黄标，或者就系停止盈利。真係有啲過分啊！老老實實，之前我哋講呢單有時有提到嘅，咁佢而家放寬翻少少，都係嗰句循序漸進達至普選，立法會多咗五席咯，係咁大把嘅咋，冇噶啦已經， 你 YouTube 老母真係 太戇鳩嘅嘢， 低調噶啦， 太戇鳩啦！有時真係好難吐槽嘅大佬，有時真係我即係大佬話我吐槽力比較弱，好難搞啲戇鳩嘅嘢噶嘛。好啦，咁就今個禮拜差唔多講曬啦。好啦，咁下个礼拜咧，都好似未到咁样倾下礼拜，应该都 下个礼拜，但系下个礼拜一我哋录音的时候未开， 系啦 ，OK， 咁就因为呢几日开始咧，班契嚟 put 追话我交咗稿啦，屌你老味，我而家先交稿， 日本系咁噶嘛 ，OK 啦。 你班友真系，即系所以我即系讲我九千几次就系同人话同人漫画家系绝对唔值得信赖嘅呢班人。 你个个都系火烧后烂先开始画噶啦， 系啦，好啦，咁今日到此为止，下个礼拜有新料，睇下同 Mickey 有冇新料讲啦。好，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拜。